27号星期一啊，骚动音乐。 系咁啊，提提大家啦，强烈季候风信号系现正生效嘅。咁啊，亦都要提提大家啦，我哋今日六点钟系将会有呢一个音乐桑拿嘅出现。 今日我哋所讲嘅主题咧就系 dance pop 啦。 呢、這个好劲啊！呢、這个可以系好开心，俾大家去度过呢一个黄昏嘅。 因为同埋谂起点解会呢个主题，就系因为最近呢个 Popfest 举行中啦，即系好多香港基本上香港嘅音乐人啊单位咧 都喺嗰边啦， 都有机会演出，大家都有机会睇到嘅时候啊，咁就谂紧即系 Pop 呢一样嘢有啲乜嘢嘢可以讲咧？咁我哋其实上系咪上个礼拜讲 Ballad？ 系啊， 其实都已经系我哋香港流行曲嘅一种风格啦，最主曲啦，咁究竟 dance pop 又系点样样噶嘛？一阵间六点钟我哋就会讲啦。 正所谓所有嘢都可以系 pop 啊，所有嘢都系可以系流行。咁到底 dance pop 系点样发展出嚟嘅咧？同我哋即系广东乐坛有咩关系咧？六点半嘅《奔神 Monday Blues》卖下广告先，都会 好嘢， 都会带一啲嘅即系华语乐坛嘅 dance pop 俾大家嘅。 系，大家留意一下啦。 系， 我最近咧同翻啲大学同学有即系倾下偈啦，咁样 做咩？以前唔倾偈， 唔系啊，即系你又好难突然之间嘅，即系通常你有事相求，你咪会聊佢、 哦， 即系话有啲嘢帮手啊， 明 咁样样嘅， 无事不登， 系啦，基本上嗰次系夜晚三更半夜十二点几 send 个 message 问佢瞓咗未， 跟住通常对方第一句就系我唔使买保险， 因就睇下你系做咩行业啦。我呢个行业，我 send 俾佢，佢就话你个电话俾人 hack 咗。唔系啊，咁即系有嘢想问佢，有啲嘢做嘅，一个 friend 系做啲 graphic 嘢嗰啲咁啦。咁跟住就倾下搵佢做啲乜嘢。咁但系总之完咗之后，你话系咁，即系始终都系 friend 底嚟嘅。咁只不过你好耐冇突然之間揾對方，有時你呢啲都係叫做咩嘢？你個藉口啫咁解。再加上就係你好似唔好問完人哋工作上嘅嘢之後咧，就收聲唔講，又好似太過 好冇禮貌咁。 係啦，好似問完之後就 太有目的性啊。 係啦，係啦，雖然就 suppose 問完就會繼續做嘢啦，係啦。咁但係就即係傾開咪講翻，唔知講起無聊嘢咩都講。另外其中一樣咧，就係講翻以前大學上妝嘅時候， 係 嗰啲回憶咁樣。 係你係嗰啲咩啊？嗰啲 嗰啲数啊， 数巴嚟嘅， 数 P 啊， 吓数 P 嚟嘅，系 数巴唔系数巴， 吓 数巴系数车嗰啲就数巴， 你系数 P 嚟嘅， 数 P 嗰阵时咁样，即系个一个学系里边嘅会长咁样样啦。咁嗰阵时咧讲翻起，咁啊我系觉得几有回忆感嘅。个原因系咧，当年去。点解会去举手做呢一个学生会嘅会长咧？我好记得嗰阵时嗰个 speech 系点样样嘅内容，大概嘅意思就系话，我喺中学嘅时候同一班好兄弟，即系都系做过学生会，话我哋做完呢个学生会之后，大家嘅即系友谊好 friend 啦，同埋离开咗毕咗业之后，大家又保持联络啦，有一个传统，每个月都会见一次啦。咁你会觉得好开心，唔系净系做嘅，因为你听太多唔同嘅学校嘅学生会咧，即系读书嘅时候已经嗰啲人咧系呢个又唔妥嗰个啊，呢、這个又唔夹嗰个啊，咁、样好多呢啲嘅。咁但系我中学嗰班系完全冇呢一样嘢，咁我觉得好开心。 O K， 所以我就话希望喺大学呢一度上呢啲装做呢个学生会咧，可以做翻同一件事喺度，大家系玩得开心 嘅。系，大家个关系都系咁理想嘅。 系啊，大家系玩嘅咁样样。咁啊，系啦，即系我记得自己嗰阵时系咁讲。咁我觉得啊，真系傻猪啦！你出嚟做嘢，其实就 事与愿违， 就系做好多唔同嘅，可以做好多唔同嘅学生会，搞好多唔同嘅活动啫嘛。 系啊， 即 系 我港台做好多show， 咁其实都系有一个project 嘅 producer， 咪就好似我哋 个 P 咁样， 或者 PIC 即系person in charge 咁样咯。咁跟住你而家出嚟做嘢，你就会知道傻猪嚟嘅，求开心 咩？有啊， 梗系求开心啦，求个 job done 啫嘛。 但系你唔觉得咩？其实我觉得有样嘢唔同嘅，就系咧以前讀書嘅時候咧，大家好多時候做一齊做一件事咧，你係唔介意同人哋嘈交噶嘛？即係你覺得你嘅方法係啱嘅時候，你就會同人哋好容易發生 一啲我覺得係好，即係向好嘅方面嘅一啲摩擦啦。咁始終大家即係鬧完交都係為咗件事好啫，係咪先？但係你到咗出嚟做嘢嘅時候咧，你好多時候就會少咗呢個部分啊，就係大家會少咗一啲，盡量避免一啲摩擦啊，即係盡量係靠大家嘅你認同我或者我認同你，令件事可以推進到啦。咁樣就你覺唔你會唔會覺得出嚟？是有呢一样嘢唔同先。 以前我就唔闹交嘅，我最憎闹交嘅。唔系，唔好话最憎啦，因为好怕咯，所以憎啦。咁啲庄园之家其实都冇乜闹，好少咯。唔、 okay. 系真系冇你头先嗰种我激烈讨论嗰啲味嘅，佢嘅嗰种好 minor 嘅小事。 咁但系而家你去到即系大个咗啦，反而系咪就调翻转咧？系咪就系已经因为读书嘅时候冇闹过噶？ 我而家都冇啊！我而家都有秉持， 你都 系唔中意 大家为做件事开心。 我觉得系嗰、那个分别在于咧，以前读书嘅时候上妆咧，大家可以有玩嘅心态多啲、嗯，所以系会好玩件事。 嗯嗯嗯， 假设十个人上一支妆，十个都觉得我嚟玩噶嘛。 系系， 我上妆我唔，因为你冇收人工噶嘛。你上妆如果唔好玩，你系唔会上噶嘛。 不求回报啊！ 系啊，你个回报就系开心。 嗯， 所以大家系以一个咁嘅心态去做一啲事咧。 嗯， 咁个方向性会一致嘅。 系， 但系如果你譬如我当我唔知啊，即系我当啲 friend 系搞 event 嘅咁样，咁同你合作嗰啲唔同嘅单位，佢唔系求开心噶。 系。佢系要做嘢嘛，佢系要完成到嗰个任务啊嘛，系嘛？ 系咁你好难，下下都令到每一个合作嘅单位可以，哎、我哋系嚟 enjoy， 要做啲好正嘅嘅，未必一定得嘅。系、啦，即系我啲做 event 嘅朋友， 嘅朋友佢哋会讲啦。 OK， 咁有一啲真系嚟开工嘅啫，可能系。 喂，你冇咁多要求啊！我真系搞掂啲嘢，我走。 你有要求都得嘅，加钱咯、 啊。好实际嘅一啲啊。 系啦，因为你牵涉嘅单位唔系每一个你可以控制到嘛。 系 咁所以呢个就会同上妆嗰阵时唔同，咁变咗咧。佢哋嗰啲好灰啊！做 event 嗰啲 friend 咧，初台入行嘅时候就觉得哇，好多谂法啊，好有冲劲啊！ 我要做一个最好睇、最多人去哇咁样。 系啦，我就算去商场搞一个嗰啲exhibition 定咩嗰啲咧，嗰啲我都要同人哋唔同嘅，要 wow 到人嘅。跟到咁上下，发现你改变唔到人哋，然后俾人哋改变翻佢转头，跟住佢开始而家就系嗰啲唔紧要啦，我一年做咁多个，其实都系咁做啦。 好惨啊！ 因为你每一个。首先真系好实际，你有冇可能每一年咁多个 event， 每一个都好突破咧、 嗯？ 真系唔容易。你有冇咁多巧，或者你用都用晒啦？第二就 系 你要花心力同唇舌，要令到周边嘅人同你一齐 去癫。 系啦，因为你冇咁样嘅空间去煲一件事嘛。哇！你真系过嚟两个月做完一个 event 之后，其实你同步 event 差唔多到 show day 嗰一日嘅时候 ，dayling 嗰一日，你其实同步已经处理紧下一个 event。 嗯。 系啊，即系做 event friend 都系咁噶嘛，你搭住咁啊，根本冇得唞嘅，你边度会容许太多创意嘅嘢喺里边咧？系啊，所以佢哋系极攰，跟住就会磨蚀咗咯。 但系你以前上妆嘅时候，有冇嗰啲都会搭住要抢，即系可能上昼系开紧一个会，晏昼又开另一个嗰啲啊？ 但系嗰阵时， 因为可以唔瞓啊嘛。 都系，你唔想做其他，你可以都虽然都要上堂啦 ，suppose。咁但系你分得好清就系。呢、這個 event 呢個 PIC 呢個 event 呢個 PIC 嗰、那個 event 嗰個 PIC 咁啲 PIC 之間咧，你就自己搞自己嘢噶啦，就唔會 overlap 噶啦。 OK， 咁同埋嗰啲 scale 又未真係去到咁大嘅、 啊， 你好多嘢都係自己搞曬，你又你唔使好似而家搞一個商場 event 咁，你又要聯絡 production 又台燈嗰啲啦，跟住係啦，你 好多單位上嘅溝通啊， 亦都唔使湊客， 係、啊、哦呢、這個係最大嘅問題。 event 要湊客 係啦，係因為嗰陣時我諗深信所謂湊嘅客就係自己嘅朋友啊，一啲同學仔啊咁樣， 係啊， 你滿足到佢哋就 OK 咯。 而你同佢身份一樣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你會知道有咩好玩，你覺得好玩，啲同學 suppose 應該會覺得好玩啊嘛。大家係同一個界別啊嘛。但你一搞 event 唔係你搞俾啲可能唔係你嗰個 social status 或者嗰個圈子嘅嗰啲人啊嘛。 冇啊，做嘢就係咁啊。如果唔係以前你點會有一分，而家有錢賺？以前你讀書搞嗰啲係冇錢賺。 係啊，所以俾我揀。 正所謂受人錢財係嘛、 啊？如果得揀，梗係揀而家有錢賺啦、 啊。勸下你啲朋友， 係啊， 唔好諗咁多。 你想想读书的时候你人生好像没什么好做你才要搞搞活动啫。 如果你好惨啊想返转头。啲同学仔听到情何以堪。 想返转头咪先如果你读书的时候已经有啲想法好多嘢想做可能唔系搞活动。 冇咁懒冇咁懒即係都系一个经历嚟嘅。最紧要开心。 人生系咁㗎啦。唔得用呢首歌用成日啲话俾你听人生系啲乜嘢呢甚至乎歌词都讲到细个嘅时候嘅諗法会系点人生就好似一张单程票咁样只有向前冇得返转头㗎啦施主。Falling around 23, I can easily put my faith in her. She blow away my doubts and questions, still I can hold the bees inside. I hate the serving, freezing from the drowning and falling. Never explain, I hate the serving, drinking on a bloody dirt like whiskey, getting overloaded on the way. And sound like an old man. I can finally feel my breath in you. Around and around, I'm on the road. Believe it's the midpoint from one to two. Dancing in the air. On the way, I really felt the pressure that I can't imagine. Then I know. I learned it from the other sun by asking for magic. I love.Now, learning from the drowning and falling, saving's a reason. I love and serve now, drinking on a bloody dope like whiskey, celebrating this parade. I'm around and around and around and around in the world. Just walk around and around all this one-time travelSo don't take things too hard, too hard, too hard, too hard, too hard, too hard. 新聞之前聽過有 Manson Vibes 的派台作品歌名叫做 One Way Ticket。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海南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听日起至到星期五举行。喺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话，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星期四应邀出席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毛宁话，当前国际地区发展环境面临复杂变化，今届年会嘅主题系不确定的世界，团结合作迎挑战，开放包容促发展。反映國際社會求和平、謀合作、促發展的共同心聲。中方是論壇的東道國，期待與會代表借助論壇這個國際交流平台，共謀和平發展，合作共贏大計，為完善全球治理、增進世界各國人民福祉貢獻博鳌方案。另外，新加坡總理李顯龍、馬來西亞總理安華、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科特迪瓦总理阿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将会应邀出席年会。应李强邀请，李显龙、安华和桑切斯将会结合出席年会，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新华社报道，马英九率团下午抵达上海，并前往南京。

先懂好好充作练习每天睡怀念曾给宠爱是你这种温馨都已经不再掉进海泥掩盖散于十堆中牺牲的有几多对像个深情堡垒我早留句何方向了吗 辛苦过经历过之后又有没有办法将那些发生了的事一些感受放低呢听我有 Wiz 的派台歌叫愚笨的事要放低是有点难度的特别是一些当中集合了甜和一些苦的一些感受 个钟楚乔初的派头歌叫 BS， 亦即系解 bittersweet 咁解啊。几时先至能够去到佢嘅境界，放下所有事情呢？可以将啲事情睇得淡啲，睇得轻啲。咁就要问一下陈奕迅陈大师有咩睇法啦？ 明天开始要系咁意，大家都不过是蚊子，面对世界扮傻痴痴，前爱嘅嘢求其餐蛋治，梦想缩翻细碎片啲，什么都睇淡仲好啲，明星之嘛。不惜将白箭树荫下吹风叹掉耳，幻想是装置睇报纸，什么什么都是意思，笑一笑我无言静止，我家无事放松勾肚脐，把千斤重化作全部薄过纸，放轻苦恼事，大到火星咁大当系粉刺，苦到款尽当闲事。 有人啦、啊，人讲看透啦，盲婚哑嫁讲放下啦。其实呢一首陈大师就系讲点样睇轻一啲嘢。跟住落嚟呢一首作品咧，都可以话系看轻之后嘅转化。呢、這个泥生 mix 除咗泥生代表三月，亦都系代表渐渐生长嘅意思，生长出新嘅氛围。 しとかに行って温度はもなくて 你算百味的尼生 mix。 Hey,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经历咗啲乜嘢，有过一啲甜酸苦辣都好啦。最紧要就系可以做到放下看轻嘅境界，就可以开创你嘅世界。听过有阿 J 嘅《从零开始的新世界》。 有咩可以帮到你？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桑拿可以推介呀？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睇下呢款啱唔啱。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呀。 收到，冇问题。 喂，斌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嘿，你都唔明嘅。 喂，嚟啦！ Yeah, 跟住个 B 嚟，跟住三二一， 系未到嘅。今日我哋音乐桑拿系讲啲咩咧？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呢种叫做 dance pop 呢个嚟啦。嗱 ，dance pop 呢一样嘢咧，好吊诡嘅。都是那句，我哋點解會想講即係 dance pop， 就因為最近都有呢一個嘅叫 pop fest， 好多本地流行嘅音樂單位就會演出啦，咁大家可以認識到好多啦。我成日講笑話，我全咗香港呢一行喺香港嘅人都已經去曬嚟㗎啦， 係啊， 全部都唔得閒啦。 你要撞人去嗰度撞啊， 好啱㗎啦。咁所以咧，其實本身我諗過咧係想講 electro pop 嘅，大家都聽過。咁、okay. 但係其實 electro pop 我又醒起啊，係我哋講個 synth pop， 其實 electro pop 同埋 synth pop 咧，某程度上都几相近，都几难去分佢哋两个嘅唔同嘅。好多时候， 因为我谂 electro pop 系 synth pop 嘅一个少衍生出嚟嘅音乐类型啦、嗯，但系其实佢哋好老实讲嘅，喺好多方面，其实佢哋都唔系有一个好大嘅分野喺度嘅。 但系有相似，都有唔同嘅地方，即系有一啲人会讲 synth pop 系冰冷啲嘅啲声，真系着重 synthesizer 合成器嘅声多啲。咁、 嗯、 但系 electro pop 个 electro 嘅意思即系电， 系 咁電的確唔止得 synthesizer， 可能仲有其他，咁可能 electro pop 聽落去就會比較 bright 少少啦。咁所以再諗下，咦，仲有啲乜嘢同即係講到 pop 係可以講到咧？咁 dance pop 咧，最後就我就諗起啊，其實因為呢一個都幾大類嘅，因為佢大類到係你會覺得扯咁，總之好似好多嘢都可以叫 dance pop 啦。咁啊。dance pop 呢樣嘢其實即係你可以諗翻就係即係 dance music 呢一樣嘢舞曲，佢嘅歷史啊。你可以講到去1900年，即係 19， 但嗰陣時咧未 嚇 1900，但嗰陣時 未有 dance pop 呢個概念，但我講緊淨係純粹 dance music 呢樣嘢。因為以前，譬如上次我都有講噶嘛，ballad 即係以前可能喺啲歌劇嗰度會有嘅。咁、喺歌劇嗰種歌舞劇其實都會有喺好耐以前維持咗一段好長嘅時間。跟住去到1900年嗰啲時期開始，你開始有 ballroom 啦。咁、你有 ballroom 就會跳舞變成咗一種社交舞，唔再係淨係你喺台下睇台上面嘅人跳舞。你喺個 ballroom 裏面都可以跳啦。跟住。其实跟住去到1930年， 差唔多已经30年后啦。 系啦，1930年嗰段时间咧，嗰1930年其实即系几多年？我成日都捞乱。 1930年即系1930年， 即系30年代啦，系啦，30年代。我成日惊我嘅几多世纪，几多世纪就要加一嘅。 系 30年代，1930年嗰时开始 swing jazz 呢一啲已经变到冇咁 formal 啦，嗰件事 informal 啲 casual 啲嘅时候。你去跳嗰啲舞啊，即係頭先個 swing jazz 嗰啲就再 wild 少少，冇咁社交嗰種， 係啦，即係唔係嗰啲冇咁標準嗰種噶啦，係比較 wild 一啲。呢個因為都好受非洲文化帶入咗去美國文化，因為你會有啲非裔美國人噶嘛。 黃金年代之後啦， 係啊，跟住你去到50年代 rock and roll 啦，咁你已經嗰度又會係有，因為嗰陣時出現咗一樣嘢好重要，就係嗰個點唱機啊！ 哦，係有關係嘅，原來即係你講緊係擺餐廳嗰啲，你入個1蚊落去，佢就播嘢碟嗰啲嘛。 點解會有影響？因為你唔再需要去到一啲場合有 live band 先可以跳舞嘛。你只需要入一蚊，我唔知係咪一蚊啦。跟住佢就會播歌，你已經可以跳舞噶啦嘛。 OK， 唔係好似你睇Tom Cruise 嗰一套，突然間唔記得咗個名。 套 Tom Cruise 我淨係識呢一個職業特工隊。 唔係 Tom Cruise 最近嗰套揸飛機 Maverick 嗰套，突然間唔記得咗，黐線。anyway 啦，總之佢都有一場嘢係咁樣，你就可以同個女仔喺嗰度跳舞啦。咁因為出現咗呢一樣嘢，咁你跳舞嘅音樂就變咗，我喺呢啲酒吧有部機就可以啦。咁跟住後屘又有貓王啦，咁有貓王佢又會帶起咗一個風潮啦。咁再加上科技出現，就係、譬如你有收音機，你可能60年代啲人已經可以喺收音機 邊度都跳到啦。 係啦，唔再需要我要特登去一個場合，由以前好 formal 去到 informal， 我都要去某一個場合。 係， 你個媒介多咗，電視又會播，所以開始就會一路依跳舞音樂咁樣演變。咁而一個好黃金嘅年代，之前講過70年代開始 disco 出現，咁 disco 就係一種真係舞曲啦。跟住當佢某啲歌可能會殺上咗去一啲音樂平台，咁係即嗰時 電台、 電台啦，主要係攞到一啲排行榜嘅位置。咁因為流行榜呢一啲嘅傳媒就真係一個所謂 pop 嘅一個地方啦。咁所以嗰啲歌由 underground 嘅夜店上到去一啲主流嘅流行榜嘅時候，咁somehow慢慢咧呢一啲 dance music 咧可以進駐到 pop 先嗰度咯。 OK， 係啊，咁所以。Disco 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年代，因為嗰陣時都有啲最新嘅一啲舞蹈，啲人啲指手嗰啲咧， 周星馳 啊，叉腰啊，係啦，佢慢慢亦都將嗰啲舞亦都標準化咗，大家會成為咗有啲指定嘅動作。咁呢啲咪即係流行嘅一種指標咯，所謂。咁所以就即係去到 Disco 呢度，大家就可能會認知多啲啦。咁但係點樣變成而家我哋會講 Dance Pop 咧？咁就係因為當 Disco。即係沒落咗之後，之前有講啦，因為 disco 被妖魔化咗啦，咁跟住就 disco 要俾人冚檔啦啲夜店，咁所以 disco 冇咗之後，就一個叫 post disco 嘅年代， 係 啦，咁嗰陣時開始咧就會大家去諗，哦咁啲歌會點樣做咧？之前會講有 house 出現啦，咁另外同一時間就係我哋個流行嘅世界，有一段時間 disco 興盛嘅時候，哇！全部唱片公司都做 disco 喎，咁而家 disco 俾人冚檔，咁我哋個流行樂壇咁啊又揾第二樣嘢去玩啦。咁嗰陣時咧就做咗一啲好富旋律性嘅， okay. 但係同一時間亦都會有一啲用到科技去幫忙。嘅一啲 rock 嘅音樂出 就係電子嘢啦，就係 啦，啲電子感多啲，亦都會連埋舞蹈喺裏面嘅，即係喺80年代開始就會出現。 Pop 就係其中一類啊，係嘛？ 我諗可以咁樣理解啦，但係佢亦都要 pop 啲啊。嗰陣時 pop 啲，咁有啲咩好 iconic 嘅人咧？大家一定會即刻聯想到 Michael Jackson 啦、 Madonna 啦，呢啲都係。咁所以今日揀呢一隻第一隻咧，其實就係嚟自於 Madonna 佢第一張碟裏面嘅呢首作品叫 Everybody。嗰陣時就係話 Madonna 呢一張專輯佢自己做創作啦，好多都就係、叫做開創咗即係 dance pop 呢一件事嘅。 呢首嚟自麦当娜嘅 Everybody 啦。咁嗰阵时其实咧，呢只歌系嚟自佢嗰张专辑同名专辑麦当娜啦。咁当年其实佢自己写咗啲歌之后咧，就袋住起身咧，咁就揾人去即系 promote。嗰阵时佢就其中呢一只，佢就去咗一间 club 嗰度揾个 DJ 做，你播首歌，播首歌啦咁。跟住播咗呢只，跟住喺个即系嗰个 club 里边，大家就哇好正啊，觉得咁系啦。咁就成为咗即系一个叫 dance pop 呢件事开始慢慢会成型啦咁样。咁但系点样去理解 dance pop 咧？其实真系按字面解咧系最容易嘅。 系， 佢系 pop song， 但系咧佢系 dance 嘅元素。 OK， 系啦，即系有一个指标性，就系你同跳舞有关嘅流行曲。 系啦， 啱噶啦。 因为你 pop song 唔一定全部都可以啱跳舞嘅，咁但啱跳舞嗰啲，你其实已经可以叫做 dance pop。佢其实可以受好多类型嘅音乐影响喺里边，你 jazz 啊 funk 啊都可以捞落去啊咁。咁但系譬如一般嘅 pop song 咧，可能佢未必 danceable 系 for 跳舞，咁所以加咗呢一啲嘅元素落去之后，令到佢可以跟住喐啦。咁而本身 dance song 又未必够 pop 嘅原因，系因为可能 dance song 本身佢冇歌词啦，冇人唱啦，或者佢嗰个结构比较复杂少少。咁但系而家嗰啲你好容易洗脑、好容易记住嘅时候，佢就攞咗 pop 呢一个嘅优势放喺一首舞曲里边咯。系啊，因为如果你舞曲嘅话，有阵时候可能你真系得旋律，未必个个都记得嗰只歌， 或者唔入脑啦，啲冇乜可能重复性嘅一啲 loop 喺度啦。 咁头先你听，我、假设你第一次听啱啱首歌，你一定会记得嗰句 Everybody， 因为不停都系 啦，不断重复住，就系将两个界别嘅嘢抽取咗出嚟，融合埋一齊啦，咁所以由八十年代開始有即係呢個 post disco 嘅時期，其實啱啱個 feel 都好係 disco 裏面可以播嘅嘢嚟，即係你 Donna Summer 當年嗰啲都係咁，咁但係慢慢就會嗰件事就再喺 pop 先個主流音樂圈嗰度更加之接納得多啲啦，咁亦都有一啲嘅巨星開始確立咗，頭先譬如 Madonna 後尾，跟住即係八九十年代嗰啲慢慢開始湧出嚟嗰啲咩 Pet Shop Boys 啊嗰啲咁啦，跟住你再後面啲嗰啲，其實我再回顧翻一個叫做國際嘅音樂圈一啲叫 dance pop 嘅代表咧，其實你一定聽過，同埋你會突然之間好想翻去聽翻佢啲歌嘅，即係例如你去到千禧年代開始嗰啲 Rihanna 啦、，Lady Gaga 都係一個好 iconic 噶啦，跟住之後你去到而家新一輩嗰啲 Justin Bieber、 Ariana Grande 呢啲，你而家都聽緊啦，即係呢啲名其實你一定係會聽過佢個名字，可能聽過佢嘅歌，你唔係佢 fans 都好啦。咁跟住做嗰啲 Britney Spears 啊、Christina Aguilera 啊，全部呢一啲係啦，其實呢一班都係一啲你可以理解為 dance pop 做緊 dance pop 嘅人，因為佢哋啲歌都係可以令到你跟住喐嘅。 所以其實好多人咧都會問，就係到底 synth pop、electro pop 同埋 dance pop 呢三樣嘢，喂點樣分啊？其實有時候咧，佢哋三樣嘢未必有一個好大嘅衝突喺度嘅。佢可以同時係 electro pop 同埋 dance pop， 或者同時係 synth pop 加呢、這個dance pop， 因為本身佢哋嘅賣點係可以處喺同一首歌曲入邊。咁所以例如可能 Dua Lipa 嗰啲，佢做緊synth pop 嘅同時，佢亦都可以係一首 dance pop 嘅作品。 係啊，係啊，所以就冇噶，你嗰啲係睇嗰個成分個百分比嘅啫，係啊，即係大家都係會有嗰啲嘢，哦，可能有一啲個分嘢好細，就我嗰個鼓點樣用條 bass 係點，可能就個類別唔同。咁所以就係一路去到而家咧，就個電子感再重啲啦。所以而家點解嗰啲？其實有啲歌咧，你會覺得好 EDM， 但佢又未完全 EDM， 就係佢將做 EDM 嘅嗰套模式，但係簡化一啲，令到可以有人聲喺度，然後變成一啲 dance pop。而一啲 DJ producer 都會幫手幫啲歌手去做一啲 dance pop 嘅歌，咁所以就出現到而家演變，嗰啲聲不斷變緊咯。 而同埋 dance pop 真係好長傳咯，即係由頭先 Madonna 八幾年開始，其實到而家好多嘅歌曲都可以被稱為 dance pop。係 數翻原來40年啦，由頭先 Everybody 一個。八三年到而家，原來40年， 好勁啊！ 係啊，即係已經咁啊，跟住 大年紀過你啊， 大啊，老過我哋啊，但係都唔夠我哋公共廣播95啊，勁啊咁啊！咁所以呢一 part 今日音樂桑拿咧，第二首揀嚟，我一般都兩首啦。呢一首咧都係一首 dance pop， 而佢都幾代表性，因為嚟自一位歌手咧叫雪兒 Share， 咁佢呢一首歌咧係好早期喺 pop 嘅世界用上 auto tune。呢首叫做 Believe， 即系都开创咗喺 pop 嘅先里边一啲舞曲，咦，开始有 auto tune 嘅声喺里边咯。而呢一首咧，个感觉就比较欧洲风啲嘅舞曲啦。 呢首系雪儿1998年嘅歌，叫做 Believe 咧。嗰阵时有个 term 叫 Sure Effect 雪儿效应，就是、因为呢只声好新咧， 系 开创咗一个年代，所以你会知道1998年喺外国出啦，你香港之后嗰啲 有啊， 仲得嗰啲歌咪呢啲咯， 系啊，眼睛上去 嗰啲，系翻嚟有分神分啲 blues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际燃料价格近期回落，中电总裁蒋东强话，近几星期煤价亦有明显下跌。如果国际燃料价格继续维持较低水平，中电的燃料调整费在短期之内可以向下调整。港灯亦都表示。燃料調整費的計算有六至八個月滯後，預計年中起相關費用會回落。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表示，現有利潤管制協議下，兩電可以將燃料費升幅全數轉嫁市民，存在不足。政府會同兩電磋商引入機制，分擔能源價格上升帶來的成本。他又說，市民有很大節省電力空間，政府會加大宣傳力度。首間在政府擴大青年宿舍計劃下，位於銅鑼灣由酒店轉為青年宿舍的項目開幕，宿舍最多可以提供一共194個宿位，租金介乎3800到4800元，現時已經收到大約300份申請。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說，在第二季會陸續有更多青年宿舍項目公布，項目有位於市區和新界、新市鎮等地的選址。一名47歲男子因為性侵和強姦兩個繼女，先後被裁定強姦、非禮、向16歲以下兒童作出猥褻行為等14項罪名罪成，在高等法院判囚22年。被告犯案時候聲稱為兩名繼女進行性教育，2019年10月持單程證來港時候被捕。法官判刑時候指出，被告不單止沒有保護兩名繼女，反而利用繼父身份進行連串性侵行為，嚴重違反誠信，明顯令兩名繼女精神受創，其中一名女兒更加因此自殘，經考慮之後決定重判。天气方面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雨，今晚和明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多云，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丁九交汇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管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车龙排到去军营，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就在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翻沙田车龙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在新楼街，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车多，车龙怡安阁；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慢车，龙尾就在油站。另外，梳士巴利道去翻尖沙咀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车龙永安广场。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新城市广场慢车，龙尾分别大围新村同埋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车多，车龙喺三圣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灰啊。 正接住上半小时嘅音乐 Sona 咧，咁我哋了解咗好多关于 dance pop 嘅一啲发展史啦，亦都系 focus 喺外国啊、欧美嘅一啲市场。不过咧，喺咁多年嚟啊，呢个 dance pop 咧，其实喺华语嘅歌曲当中咧，都系占一席位，几乎都冇停过嘅。所以今日分神 Monday Blues 系会将一啲 dance pop 嘅作品。尤其是华语市场的带给大家这一首我好喜欢天樂的今期流行啊，話明是 dance pop， 咁當然是同流行曲係有關係啦。你會發現喺九十年代至千禧年代，廣東樂壇嘅 dance pop 個質地係非常之相近啊。 Yeah 日也升高，我只想爱一生绝不间断，在你爱意之中日夜晚行，让我追，让我追下去，要每日最多一些，追得更深，愿你爱下去，别要太快便要分。错错吗？这样爱心，你不必一次尽倾，给我一秒，让我冷静。有不爱心情，你不要一次尽倾，情话宁愿你不批改，给我脾气。 郑秀文、Jodo 等等，跟住就要直入去到2010年后嘅一啲 dance pop 作品，又已经唔同咗好多噶啦，所用嘅一啲声音啦，所用嘅一啲结构啦。 You know what? 有小鬼黄鸿升，超有感。 跳进雪柜里，清醒冷静。 十万毒涉是诱发的火，频频邀请，不懂反应。 爱你要压上性命， 还是如戏？ 加速变化，融化冰川不要停。 今晚不能放弃，有石炮要放火机， 要求万变壮士。 啦啦啦啦啦啦。 爱到哪个已戒满，你说罪人欠新欢太闷。 用我别招高温处理，沸腾了血管，再着热气管， 氧气与氧气兑换， 摸黑探索路，放心把你召唤。 And now for my next number. That's right. Drop it. Foolish universe can attract anything. But I guess we can choose what we want to attract, right? Every time I swipe my phone, I skip the red dots. You know. It's probably just me, but they give me bad thoughts. Swimming in my bathtub, chilling on the seesaw. You got the blind face, get out of my way. Hon, hon, hon, sick day for them心眼就发盲， 风吹满眼睛，开窗找灰尘，点点雪未扫，驱散黑眼逼眼， 就记复发都就快烂，两成多晚饭， 好身行巨影，入场整哑人，双膝人共发，一扫赶走人。 I got the power of the universe, silencio, profeto, 预备出动无序 ，focus focus。 秒针都上手，常有过百垃圾电邮，滴滴滴滴不走追究，无暇迎接万个对手。晒太阳跳张泳姿，怪信号照样搏命跟住，跌断连线仍有伏线，梦闭时占扰乱睡眠。坊间充满坏气象，都想找我做对象。 好想行到远，好想找灰尘。一刻食晒机，通常全然瘫痪， 赶走乌蝇。 居欲劣币，如何知善长？ 好想行个影，一场整眼人，手执一棍花，一扫赶走人。 I get the power of the universe. Silencio, perfecto. 由世俗撩动心花，先要自己秘密中。 麻烦人听见就要暂时别说话，流浪们听见就要就回避我吧。 谁都也值得去放空吧。 Silencio, perfecto， 预备出动魔术 ，Hocus Pocus。 一年带嚟两首比较新的比较近年的 dance pop 作品，有 Mirror 的 Igniter Too Hot To Handle Version， 还有 Marv 的最新频道作品 Silencio。 淡淡真心讲就是太笨，你也算漂亮吗？为何个个介意你个微剩下讲勇气，你却是太差，很输不起吧？我是幸福放面前，也使你为失志 loser， 你可以说一次 yes 吧？失败摆在自动之下，不用我你带你讲下。 中一搏一次好吗？实在摆在最冷之下，不用爱你带你过。